OK，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小班的，请把门关上，可以吗？谢谢。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45分钟的时间，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系列主日学，这系列是关于圣经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需要知道的知识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圣经就是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怎么看待这一本书？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基于这一本书，不是一出剧，不是一个，不是音乐，也不是一部电影，乃是一本书，就是这样子，就是在你的智慧、你的旨意之中，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课程了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是可信赖的书，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准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这45分钟的时间。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二章的，这个段落是特别是讲说，上帝是对人说话，上帝确实直接，他可以，直接对人说话，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并不是直接对某一个人说话，但他确实对每一个，他要说话的人说话，但是怎么样对每一个人说话呢？是借着某一些他所指定的人，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agency 或代理人。OK，agency 或 agent 这个英文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它几乎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agency 可以代表有主动权，我有我的 agency， 我有我的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个叫做 agency。可是在另外一种处境之下 agency 是我采取行动不是因为基于我自己的能力，是代替另外一个人 agent 代理人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有的时候那个中文你看到有人翻译没有拿到这个中间这个微妙的差异，反而翻译出来的就会跟原文的意思刚好相左。在这里的这个 agency communicative agency 就是代理人，在这里是代理的意思，意思这个段落所要强调的就是，上帝确实多方多次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对人说话，他可以直接对人说话，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用一个 agent， 是有一个代理者 agent， 甚至有一点跟中保的意思有点重复，有一个中保者，借着这一位这个 agency 对我们说话 ，OK， 所以他会指定而且授权那些向其他人宣告他话语的人，OK， 好，最明显的典范就是先知，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熟悉就是中文翻译的先知。有先知先觉的这个意思，就是预先知道，因为上帝预先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绝大部分先知 prophet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所不代表的意思，不是先知先觉，不是可以预先知道，不是被赐予某种奇特的异能，可以预先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你知道，就算先知准确的预测未来要发生事，也不是他有某种异能，而是上帝告诉他未来要发生什么事。但先知这个字首要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话的人就是先知，不管这话语是关于未来的事，现在发生的事，还是阐述过去发生的事，都是，这就是先知所做的事，讲上帝话语的人。然后他的作者在 课文之中用摩西做一个最明显的，我们应该也很熟悉的典范，他是先知的典范 ，OK， 一个范例，摩西怎么样是一个典范呢？Pattern 典范模式 ，OK， 怎么来说摩西是一个先知，先知侍奉的或先知的典范或模式？当我们知道上帝是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嘛，所以就此来说他是先知，他有这个 agency， 他有这个代理人的身份。上帝对他说话，有授权他对其他人说话。OK， 好，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帝对人说话典范。摩西有什么特征？在创世，不是，对不起，出埃及记，出埃及第三章那边。上帝为什么呼召摩西？你们觉得？你可以，如果你要看经文的话，可以回去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好了。对，因为他生出来长得很俊美吗？因为他从小在那个 Pharaoh 法老的皇宫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吗？因为或许他在双重文化中长大，所以他既可以对埃及人说话，也可以对以色列人说话，是这样子吗？好像也不是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拣选了这个人？摩西他怎么说他自己？他是不会说话的人，拙口笨舌的人，而且他是不是一个很有些拙口笨舌的人，不见得就有些拙口笨舌的人，就是不应该说话的人，也算为他的智慧的那种人，但是很喜欢说话，就像有些不应该讲道的人却很喜欢讲道。那摩西似乎也不是那样的人 ，right？ 他会说：“你不要找我了。”你去找我的，你去亚伦，或者他也不是，他也似乎不是很喜欢出风头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找一个代言人，他似乎是没有这种我们认为，譬如说行政院的新闻处的发言人的这种特征，乐意对跟外沟通、打交道、会说话的人，他没有这样子的特征 ，right？ 所以在他身上。正因为如此，恰好就成了一个先知的 pattern 或典范，就是上帝会使用人说话，也的确是用摩西他的口对以色列人说话，但这并不取决于这个人本身他的特性、他的特征，或者他有什么，甚至有什么恩赐。因为一个代理人要做的事不是说他自己要说的话，甚至不是他有什么话要说，其实那并不重要，而是上帝给他说什么话，他就忠心传达上帝给他说的话。对，有一个学者，这个作者他引用一个学者的概念叫。Deputized speech， 委任的言语，委任的言语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的话是从他嘴巴，是他的口所说的，是摩西说的话，但是他讲话的内容 ，right， 是有另外一位委任他说的，授权他说的，所以讲话的权柄和讲话的内容都不是来自那代理人本身 ，OK。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问，这个就是回到那个英文字，但这表示这个 agent 失去他本身的 agency 吗？你听懂我意思？这就是有点英文的那个文字游戏，就是这代理人是不是就此失去他本身的 任何的主动，任何的主体，任何本身，没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因为说的话仍然是摩西，我相信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听到摩西说话，他们就可以认出这是摩西在说话，并不是亚伦在说话。因为摩西说话可能有他特殊的口音、特殊的腔调、特殊的说话方式。Right. OK， 好。他说上帝确实能够，而且他不只能够，他就是定义要透过人类的代理人 human agent 对他的子民说话，但是这并表示这些透过 agent 透过代理人透过一个你要说中保好了所传递的讯息会失去本身上帝话语应该有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说话的人真的是上帝委任他说的话，而他也真的是说上帝要他说的话，那么听到这话的人就好像用保罗的用词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用词是什么？你们听到我们对你们所传的福音、所传扬的讯息，没有把它当作是人说的话，乃是上帝的话。 OK，如果这个真的是上帝托付某个人讲，从他口中所出的话，这从他口中所出的这一个事实，并不减低这话的权柄和可靠性，就是这样。哎，但是，是不是委任人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这样子的权柄呢？似乎也不是。Right， 因为我可以想象摩西在日常生活中说的话不会是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委任他所说的话。 OK， 那这个分量和持定的界限是怎么样来定义什么是代理人，耶和华的代理人，耶和华的先知所说出的委任言语。就是那个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耶和华如此说，然后你要按照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去判断，你可以去分辨事情是不是真的如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一种判断他话语的方式。OK， 所以生命记十八章那边的经文，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在教材里面有。如果有先知，他是擅自奉我的名说了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者他奉别的名、神明的名号说话，那先知就必处死。然后他说你们如果心里说我们怎么知道这话是耶和华吩咐或未曾吩咐的呢，就是如果先知他是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却没有实现或没有应验，就表示很明显的这是耶和华未曾吩咐他说的，那是先知他擅自说的，你就不必怕他。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诉诸这个话语的 truthfulness 真实性、真理性，或是否是真的。上帝所说的话不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上帝是真的，不可能不真实，因为上帝是真实，不可能不信实，因为上帝不可能说谎，他不可能 deny himself， 不可能否认自己等等。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那边下面有个杯子哦。OK。OK。所以这种先知受到耶和华上帝委任授权的这些例子，不止在摩西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摩西与耶和华的那段对话。我是拙口笨舌的，那耶和华基本上是说，那这有什么关系？这是重点吗？你去差遣亚伦，他说难道我不知道你的哥哥亚伦吗？他是怎么样？而且他现在就要来了，但我不是差遣他，我是差遣你。而且你要对亚伦，他甚至耶和华甚至对摩西说，你对亚伦，你要对亚伦说话，然后他要成为你的代言人，你像你对他就像是上帝一样。所以这个代理人或者委任言语的模式在摩西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也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耶利米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等等。Okay. 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述出这样的权柄。当他述出他使徒身份的时候，使徒顾名思义就是受差遣的人，受差派的人。差派做什么？说上帝话语的人，无非就是 OK， 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权威，不是凭着自己的地位，不是自己的权柄，自己的名声说话，他乃是只因为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主耶稣自己托付给他的，就这样。在加拉太书那边你可以看得出来，而他跟哥林多人的对话也是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样子的对自己的自我理解，他自己的身份自我理解。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子说话，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是加马列的学生，不因为他是犹太教的高材生，不是因为他确实真的是非常的懂圣经，而是因为他有这个身份，被差遣者 The sent one Apostle Apostolate 受差遣的使徒的身份。 OK，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保罗在那里讲说，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不像其他人。什么？他怎么说？二章十七节，不像其他人是为了利益传福音或说上帝话语，我们是受命于基督，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讲上帝话。OK，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刚才下次讲到会讲到的经文，刚才提到的。你怎么领受先知或使徒的话语，也印证你的身份，听众的身份。帖撒罗尼迦二章前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为此感谢上帝。为什么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听到我们的话，没有当作是我们人说的话，乃当作是什么？上帝的话语。Implicit, implied, 含义就是这不论是受差遣的和领受这样话语的人，若是能够如此，必然是有圣灵的工作。好，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下个段落，它的段落，它的题目就是 Is it dictation? Dictation 的意思就是听写吗？当一个代理人，不论是先知或者使徒， 指定人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这个 mechanism 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圣经有没有提供我们线索？是不是听写？听写的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就逐字写下来。Right? Okay. 是不是这样子？那我问你们，你们已经看过这段课程，是不是这样子发生？在圣经里面，先知所说的话，记录在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一字不差。上帝打开电脑，然后打下他的讯息，然后按一个 send， 然后那个讯息就传到先知的脑子之中，一字不差的。然后先知他不管是眼前就出现那个字面，或者他脑海里面就听到那个声音，然后他就必须把它抄写下来，是不是这样子？你们认为呢？ 有这个效果，但是 more than that， 里面有他的意识跟他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在当中。 嗯，也就是说，的确有这个例子，譬如说十诫，我想，上帝吩咐摩西在山上十诫，应该是一字不差的把它抄下来。但这个例子在所有的启示中应该是属于少数，大多数的例子是怎么样？你会认为先知他在对，比如说以利亚或以利沙或者摩西，他们在甚至大卫在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或大卫在写诗的时候，他是像一个机器或像一个电脑，我接受一个讯息，然后我把这个讯息转化为一个数位的讯息，转化成书写的文字，把它写下来吗？似乎不是 ，right？ 这中间参与了每一个人、使用人他们个人的背景，甚至你会说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个性、他们特别说话的方式。所以你看，就我觉得，就连在我们的中文圣经，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雅各他说话的方式和保罗说话方式非常不一样，跟彼得说话方式也非常的不一样。甚至经过这么多年，经过抄写，经过翻译，你仍然都有保存每一个人的特色。这也就是让我们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读圣经会变得不是枯燥无味。不是只看到一份电脑所打出的文件 ，right？ 所以你看，我们讲到的时候，可以看，你看这个字句透露出保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这时候他所经历的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OK、okay。所以那个这个作者他说，应该不是这种纯粹的听写。有听写的成分，有的时候是百分之百听写，譬如说十诫的例子，但绝大部分不是听写，不是用这种机制，不是用这种 mechanism， 传递上帝的话语。因为先知们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和行述的信息时，就是他们在 forming this message， 就是这个上帝给他们的讯息在他们脑海中成型的时候，这个翻译并没有表现出智力或意识停怠的迹象，意思就是说他们仍然在使用他们的智力，和他们不是 unconscious， 而是有意识的。换句话说，上帝使用而不撇除，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人或机械人，反而使用每一个先知、每一个代言人、每一个代理人、每一个使徒，他们个人的特性。再换一句话说，当上帝对人说话的时候，通常不是像那种在但以理书，就是有指头在墙上，然后写出东西来。来，上帝是用，你可以说甚至是 ordinary means， 非常。这种超自然的启示却是用非常自然、非常 routine、非常 寻常的方式，这方式可能是一个先知多年成长的背景，他所受的教育，使徒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来，保罗之所以是保罗，是因为他曾经是扫罗，曾经是迫害教会的 right 人。上帝就是乐意使用这些凡夫俗子的经历，然后塑造他，在这些人之中塑造他的讯息，然后再借着这些精确的借着这些人传递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一字也不差。你可以说虽然不是听写，也全然没有错误，而且他不剥夺人在其中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意志、他的智力、他的记忆、他的意识、他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的话，这是雅各的话，这是约翰讲的话，这是老约翰说的话，但同时也绝对不会否认这是上帝的话语。OK， 课文中有一个例子，罗马书十章二十节，写这个的是写罗马书的使徒保罗，他写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让他们，我是指谁？说话的人是谁？引用这句话的人，我们你看，这有三重：保罗引用以赛亚，以赛亚说什么？然后 quotation， 以赛亚说话的那个我是谁？是以赛亚。但是很显然，这个我是指谁？以赛亚所说的，他写下来的这个我是谁？耶和华上帝 ，right？ 所以这是以赛亚的话，显然也是耶和华上帝的话。保罗说这是以赛亚放胆所说的话，但他所说的话是谁在说话？那个我是耶和华上帝。Okay. John Webster 他说，在先知和使徒的言语之中，就是这种特色。上帝乐意使用受造物，使用一般的 means， 就是 ordinary means， 甚至你可以说凡夫俗子。这些人是先知，是使徒，但他们不是超人 ，right？ 圣经会用神人来形容他们，不过那个神人不是说他们一半是神，一半是人，乃是说他们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人，被上帝所差遣的人，神人的意思。人就是人，跟你我有同样的本性，但是上帝却乐意使用这些人说话。然后他这边讲说，严格的意义上确实有听写，譬如说那个记录在石板上的石诫等等。但是譬如说，当使徒们在讲道的时候，而他们所讲的道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他们显然斯提凡在殉道之前所讲的那段话，显然是斯提凡只有他才能够讲出来的话 ，right？没有人可以辩驳，但这也是上帝透过他所讲的话，都是。所以作者在这里有提到一段，在教材里面应该是第四页，他说上帝确实可以多方多次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他要怎么样对人说话，向人启示自己都可以，他可以透过神迹启示，但是大多数的方式他似乎不是用那种方式对人说话。这个跟你我就有关系了，不是吗？上帝如今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但是他怎么对我们说话？至少在这个教会，我不是很希望听到有人说，昨天晚上上帝对我说。 Right? Okay.这边讲到说，在我们教材的第二页反面，审视上帝如何他选择，他选择如何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运作，通常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一般的媒介、一般的方式运作，不是透过神迹奇事的方式介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之中。OK， 也就是说，我们上帝他创造一切，他也乐意使用 created effects， 就是受造物的效应，这是一个神学用词，意思就是他乐意使用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 成就他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方式，神学的用词叫做神圣的协作，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翻译，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子翻译，但似乎是英文是 divine concurrences， 作者的用词是 concurrences， 但是一样的意思，可以说是协同或者趋同。 concurrent 就是有两方面在做同一件事，合作吗？你可以说合作。什么意思？上帝可以用很多方式向我们启示，他可以在天上发出打雷那样的声音，叫有些人能够听得懂，但似乎他大多数不是，就算是用打雷，那也是所谓 created effect，那是用人可以听得到的声音对人说话，但他们说是用更直接人可以懂的方式，就是人的语言，而人的语言就是刚才我所谓的受造物的效应，人可以懂的是受造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乐意使用他所创造的媒介来对他的受造物说话。而这个其中如果是如此的话，就有这个 concurrence 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必然有受造物的参与，因为有一个人要发出那个声音讲上帝要他说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趋同或者神人之间的 concurrence 合作。你可以说合作吗？ OK， 协同。有什么例子呢？在圣经里面的这种 divine concurrence 的这种例子，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在人的身上工作，而且上帝借着人做他的工作，但是他，你会不会说是上帝在强迫人？没有，上帝的意志行在人的身上，而人的意志协同上帝的意志，成就上帝定义要成就的事，但是不强迫人，也没有扼杀人或受造者的意志，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机器人，机械化的执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想到什么例子吗？圣经中太多例子了。 十字架。 十字架。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讲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把基督送上十字架。那个太显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约拿，你会说约拿和与上帝他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是 concur 吗？或者协同吗？在某些程度很显然不是嘛，他是背道而行，往反方向逃走。但如果你再退一步，更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约拿作为，那岂不是也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吗？他为什么要跑到大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那岂不是也是上帝的旨意吗？ Why？ 我要 为他道成肉身的儿子铺路，不是吗？好叫他道成肉身的儿子之后有一个例证，可以阐述他自己三天之后要复活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算人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也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也就是说，人类的代理人，这些 agent， 这些先知，这些使徒，他们并不是违背自己的意志，逼不得已做他们不想做的事，而上帝差遣他们去做的事，再怎么样，那仍然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去做的事。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currence 的概念。而且那个 motivation， 上帝激励他们，但是这个激励他们不是逼迫他们，不是 coercion， 不是强迫他们，但却是有效力的，在他们心中工作，叫他们自己乐意去做。我们时常讲的内容，只是上帝在你们自己心里工作，叫你们什么？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是你自己喜悦行他所喜悦的事。这边有个意思，就是有一个概念。在这里我们也就顺便，我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就是讲到自由意志吗？严格来说，改革中的正统的或者老一辈神学家讲的不是自由意志，而是一个自由的选项。意志怎么样使用或 exercise 这个自由的选项 ？OK， 什么是这个自由？人什么是不是有自由的选项？如果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预定之中，那是否人就没有自由的选项？或你要说意志好了。所以正统的神学，改革中神学会说 ，No， 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的选项是完全没有抵触的，但是你要怎么样定义这个自由的选项？自由选项在某一种最基本定义上，就是你有自由选项，只要你没有外来的外来的 compulsion 或外来的限制、外来的强迫，没有逼使你或强迫你去做你不要做的事，你就有自由的意志或自由的选项。因此我们用个例子来说好了，这是有点差题，但是也许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上帝没有强迫他的代理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而反而是上帝如此的工作，代理人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是趋同的、协同的、合一的，成就上帝喜悦做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延续思想，那么那是不是这些人没有自由？我们不会说这些人是不自由的，反而他们是只有上帝乐意使用人的自由成就他的旨意。那么延伸出来，我们插题可以思想，那么我们会说一个罪人是不是一个犯罪在堕落光景之中的人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只能选择恶。 什么样的限制？罪人落入堕落光景还未重生得救的罪人，定义我们会说就是一个犯罪也不能不犯罪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用词这个言语似乎有一种 necessity 在里面，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是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叫这个人不能不犯罪。但仔细的看，改革中的正统不会这么说，这不是来自于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强迫 coaction 或 coercion。 人为什么所谓的不能不犯罪？罪人 原罪啊。 OK， 你可以追溯到原罪，或者 用神学上的人论来说，人总是什么，人的所有的 action 都是有一个 principle 或 principium 内在的原则，我们不是一直重复强调 right？那一种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下课要做什么，因为我有全然的自由，那种自由是一种 mirage， 是一种幻觉，没有那种自由。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取决于出自内心的，我们主不是这么说吗？一个出自内心，你要说是原则吗？ So， 而一个罪人之所以他不能够不犯罪，因为为什么？ Why？ 因为他有原罪，他也实际会犯罪，因为他的 nature， 他的内心，他的上帝的形象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已经受到罪的污染，因此他就此来说他不能不犯罪。但是他是不是强迫犯罪？从此没有，因为他是出于他本性的犯罪。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没有那种外来的coaction 或 coercion 逼使他犯罪，但是他却是自由的选择不能不犯罪。听懂我的意思？所以改革中正统从来不会否认说人就算是堕落的罪人失去自由意志。 No， 你仍然有自由意志或自由的选项，只是自由的选项因为你的本性受到破坏， It's severely limited，严重的受到限制，但这限制是来自你内部的，不是外来给你的。Okay.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岔题，我觉得今天我不多讲，因为要讲的话可能会我们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上帝使用代言人，上帝使用先知，上帝也使用人的意志，但是他不抹灭人的自由，抹灭人的意志或人的特性，反而使用这些来成就他的旨意。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诗篇，大卫的诗篇，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保罗他的很多的所记录在使徒行传呢，都非常有个人特色，不是吗？我们刚之前所讲到，没有抹灭他们个人的特色，但是他们所讲的话却是独一耶和华上帝所说的话语。然后最后这一段是我们刚刚也重复讲，新约的作者每个人都有他们，你就是很多的学者，我们在就是当我们看注释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说，有人会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出于保罗的，然后学者就会按照他们归纳出来保罗说话的语气、习惯、用词等等，说哦，这句话可能应该是或不是出于保罗。也就是说是可以从字迹之间看出来某个作者的特色，这都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虽然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所宣讲的那个讯息或者福音是一个福音，不是多人的福音。当保罗对铁三论家就会说，你们领受了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他不是讲说我们有这个福音还有另外一个福音、right? 我们的福音就是唯一，上帝要就是唯一的福音。对，好，我们今天没有多讲，说也许看一下 啊，下个段落会讲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请问， 因为摩西在跟上帝对话，就是他后面就是摩上帝叫他去做先知这一部分，他跟上帝对话很多次，那他也是最后他选择做传递上帝的话，那他这里是他的自由意志吗？ 对啊，他没有，上帝没有逼他，上帝有说服他， 对， 上帝有骂他， 嗯， 但是他不是我，他不是被逼的，对。Right?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算是上帝说服了他，为他准备另外一个人，这样子吗？ 上帝说 亚伦，所以他说服他说：“我会帮你准备亚伦来帮你讲话。” 也不只是说你不要担心，因为亚伦可以帮你讲话。他就是你看到摩西之后，他你觉得他对以色列人说话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他像一个机器吗？没有自由意志，全然不是嘛？对，他会有很多苦读，因为以色列人对他有很多苦读，但是他不是一个那个没有意志，然后逼不得已，像一个机械那个魂什么什么行尸走肉那样子，然后上帝只是用他这个肉体对以色列人在说话，并不是如此。还有其他的吗？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祷告。爱我过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必要让我们可以就像这一段时间，在一次再一次思想，是吧？你的话语就是你大有能力，并且是活在我们。带我们，保守我们等一下在主日敬拜当中，可以专心仰望你的救主基督，也透过上帝的道，更加认识你，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